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第44节：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。注解里面同我哋讲，佢话孔子所取之刚毅，主于礼者。太上所戒之刚强，动于器者。呢几句系我哋首先要辨别嘅。绝对唔好错解其意。人有病，肉体部分麻木，就叫做不仁。麻木嘅时候唔知痛痒，正如同麻醉是相同的。这里是简单解释什么叫刚强不仁。凡是刚强而不仁的那种人，亦就是完全是意气用事、感情用事、不讲道理的。谁信自己的喜怒，待人接物，如果不合自己的，不单止排斥，往往妄加陷害。这里写得好啊，他说好刚使气之人，待人遇物不知痛痒，顺势杀机。我们冷静的思维，我们有没有犯这种毛病？不是不想害人，是没有害人的机会，没有害人的权柄。如果自己当权，自己有机会，不知害几多好人，不知障碍几多好事。为什么我们自己知道有，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断，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，总是想着损人利己？只要有这种念头在，太上所讲的 背逆大恶。呢七条必定具足。就算我哋冇权柄在手，冇机会陷害人，但系呢种念头有，咁就唔得了啦。念头嘅善恶，往往连自己都觉察唔到，但系天地鬼神睇得好清楚，诸佛菩萨咁就更加唔使讲啦。所以一个善念起，天神拥护你；一个恶念起，妖魔鬼怪就围绕你，同你做助缘，成就你嘅恶行。呢啲事实真相太多太多啦，稍微留意观察，都喺我哋周围。而家呢个社会，善知识少，恶知识多。善知识成人之美，恶知识助人作恶。但是古人讲的话，刚强武不摧折者，这句讲的是果报。如果那种刚强不仁的人受过几次大亏，受过种种折磨，他的气焰逐渐下降，渐渐知道回头了，那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可以免堕三途。他这个地方举了个例子，宋朝包公，大家都知道包公那个人刚强，但是他明理，这句是夫子讲的。他判断刑事案件，如果有人向他关白，向他求情，他往往当面呵斥，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讲理，讲得很有道理，他亦欢喜接受，他不是不讲理的，他是个不讲情面明白道理的人，所以大家对他佩服，对他尊重。他是个刚强明理的人，所以他有智慧 能断案，这种就是仁者之用也。但是现在明理的人不多，他所明的理是自以为是，这个是理。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？还是一句老话，不读圣贤书之过。圣贤书太多了，儒家、小姐、如五经、十三经、佛家的经典，更是浩如烟海。由细武学，而家想学来唔切啦。所以喺世间行事，点令自己有能力明辨是非，明辨邪正，真妄善恶利害，只要你有能力辨别，这种是真智慧，亦就是真学问。但是不读经不读史，你的智慧从哪里来？印光大师慈悲，他老人家明白，而家劝世间人去读经读史已经冇可能做唔到啦，所以他提出一个救命嘅单方，请救而家嘅世界。他选了三本书，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回篇、安世全书，这三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辨别邪正是非利害的能力。大师一生极力提倡，大量流通那三种树，目的是挽救我们现前全世界的劫难。有几个人能知道大师的苦心，我在19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邀请，去那里讲《楞严经》，那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前2个月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看到 图书馆收藏，印光大师宏化社。所流通的经书，我从版权页度睇到，大师一生将嗰三种书印行流通，唔止300万本。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，大师是佛门正宗一代祖师，对佛教经论为什么不大力提倡，而将那三种书印了这么大的数量。我冷静思维，越想越有道理。经论好来不及了，没办法救急，尤其是不相信佛教相信其他宗教的信徒，对佛教有怀疑有抵制，那三种书不是佛教的，可以超越宗教的界限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受持。这种是善巧方便，目的是挽救众生面临这次的大劫难，天灾人祸啊！点样先有效将这件事情做好？关键就是有没有方法令一切众生醒悟过来，不再迷惑，不再颠倒，就是刚才讲的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利害。他只要得到这种能力，那劫难就有救了。印祖在那个时代以当时的印刷技术流通这么大份量，但是在今人眼光里面来看，量还是太少了。就以中国来讲，中国人口现在有13亿，可能会到14亿，300万本算什么？尤其是那些典籍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流通的，那半个世纪之后能留下来的，还能剩下来的，我看最多只有1/10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跟住做，要大量流通。半个世纪之前的读书人， 仲能读文言文。现代人睇到印祖流通嗰啲典籍，喺文字上就产生障碍。呢种系好可悲嘅现象。于是我哋用口语讲解，而家我哋流通录影带、录音带、光碟，等大家有机会听。灵严会上文殊菩萨讲得好，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娑婆世界众生以根聚离，我哋而家要救嗰个劫难，要从根本落手，根本就系点令一切众生回心转意。喺心理上做个大转变，劫难先能化除。这个道理佛在经典上讲得好透彻，大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句话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心想生，心就是能现的，想就是色能变的。我哋睇而家社会大众，佢哋想嘅系乜嘢？佢哋念嘅系乜嘢？佢哋讲嘅系乜嘢？佢哋做嘅系乜嘢？如果呢一切都系唔善嘅，感应就系天灾人祸。如果想的、念的、讲的、做的都是善的，那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了。这些需要教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都是以师道的身份出现。释迦牟尼佛用现代话来讲，他所示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孔老夫子在中国示现的亦是这种身份，唯有这种身份才能救人，才能救世。我们要懂啊，心善就言好相，意善就变好境界，行善是自利利他。人能具足这三善，前途一片光明。 就算现前受啲苦难，小事啊！人生几何，时间非常短促。佛教我哋修忍辱波罗蜜，呢几十年寒暑，呢几十年折磨，边个折磨我哋？一啲愚痴、迷惑、颠倒嘅众生，佢唔明理。佛菩萨以善心、纯善嘅心、纯利嘅行对佢，佢仲要侮辱佛菩萨，仲要陷害佛菩萨。佛菩萨冇退心，佛菩萨冇掉头而去，呢种系佛菩萨为我哋做嘅榜样，为我哋做嘅示范。诸佛菩萨尚且系咁，我哋算咩呀？受啲折磨，受啲伤害，正常嘅。呢几十年光阴度过啦，我哋有好地方去呀。所以唔可以舍弃苦难嘅众生，众生越苦越系愚痴，越系愚昧，我哋越要怜悯佢，越要帮助佢。唔好因为佢嘅心行唔善，无恶不作，就舍弃而不顾啦。呢个唔系个仁慈嘅人。咁亦系不孝嘅人，不孝不敬不仁不义，点能学佛？点能成佛？所以我哋同世人唔可以同一个之见，无论佢以咩态度对我哋，我哋一定要守住原则，我哋以真情心对佢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智慧心、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我哋系行菩萨道啊！要受忍辱波罗蜜，要修六道万行，长时间嚟感化嗰啲众生，佢哋有佛性，佢哋会回头嘅，只系一时迷惑嘅啫。所以自己要反省，自己要行道，唯有自己唔堕落，先能拯救苦难嘅众生。呢两句意思仲未讲完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听日我哋再跟住讲。